好，时间到了，我们就先一起祷告。 好的， 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在这个周末的晚上，让我们大概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可以思想，如何教会的制度、教会的设立是你的心意是如何，你儿子的心意是如何？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有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OK， 好，我先讲，就是我你们手上的这份教材，你们先用，我之后抛在网站上会放比较完整一点的教材，所以如果你们要另就是比较完整一点教材，可以再从网上去那个 download 下来或者 copy 下来，或者我之后再寄一份，上完课之后我再寄一份到会员区里面。OK， 好， 伯瑞他们今天晚上会晚一点上来，因为他现在在录中。 他们今天应该很忙吧 ？OK， 在弄房子。 OK， 好。 在南澳选亲。 在录读中，所以他请吴大哥跟传道报备一下。 OK， 好，好。OK， 好，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看七到第十二条。这份文件是 Savoy Church Institution， 七到十二条主要是开始比较详细的开始论述教会是如何施行基督赋予他的权力 power 和权柄 authority。 OK， 我们先看第七条，一个按照基督的心意聚集和完成的个别教会 particular church 或个别会堂独立会堂，是由这个教会是怎么样呢？是什么是一个教会呢？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呢？是由 officer 官员和 members 会员所组成的。OK， 主基督给了蒙他呼召的人，就是按照他在教会的秩序中任命结合起来的。OK， 自由和权力选择圣灵所装备的人来管理他们，并在主里服侍他们。这边主要是讲说教会有趣的第一句话就是说聚集和完成 complete gather and completed according to the mind of Christ， 这句话其中是有一点有一点涵盖有一点更深的意义，但是在这份文件里面没有完全的讲清楚，因为这份文件是很，他没有讲到很多的细节，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看他们引用的经文或者知道他们这些论述的细节，你要再往前推十年左右，在1648年有另外一份文件，就是所谓的 Cambridge Platform， 这个是我在教材上面有列出来的参考文献之一或参考文件之一。1948年的 Cambridge Platform 是在新英格兰移民到美洲的清教徒所制定出来的教会治理文件。在那里你其实这份 Savoy 就是十年之后在英国本土Thomas Goodwin 和 John Owen 他们那些人所制定的，我们现在在看的这份比较精简的文件其实是浓缩了或者受到之前前十年在新英格兰所制定出来的另外一份文件的影响。在那边那份文件里面很有趣的提到一点，就是说在这边讲说一个按照基督的心意招聚起来或聚集起来和完成的教会，个别的教会有官员和会员。但这句话其实你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那是不是有教会不是 completed， 但是仍然是教会？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是否有教会它并不完整并不完成但是仍然是教会？所以在Cambridge 剑桥平台那份文件上讲的，他是说是的，他们引用的经文是使徒行传14章23节，使徒行传14章23节，就是保罗和巴拿巴在各教会中按手治立长老。但是你注意使徒行传14章23节他称这些没有长老的 聚集在一起的集体仍然称 这群人为教会。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如果只有会员的，就是一群按照基督心意被召聚起来敬拜上帝的人，这群人就是教会。在某种就是符合到一个很基本的条件，这群人就是教会。不一定要有官员，但是完整的应该是要有官员和会员，大概是这样。我只是觉得很有趣，他们特别讲说 gather and completed， 就是聚集起来和完成的个别教会。所以这句话其实就是并不否认如果没有官员的教会不是教会，但是不是一个完整的教会。 OK， 那这个关于教会是什么，我们也可以见之前我们读《新民信仰告白》第30章的那边，特别是30章第一条、第二条和第四条，那边也提到关于教会惩戒，那边有提到说是在由教会的官员所执行。OK， 言下之意就是教会是应该除了有会员有官员。在 Cambridge Platform 里面再有提到，你们的教材上没有，可是我之后补充的教材会有这个，我也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就是教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government 或者治理制度？是民主吗？是王权吗？还是一个独裁的，有点像一个 bishop 或者一个 pope， 有教皇或者主教来治理的吗？那份文件有提到说教会其实是一个混杂的 mixed government， 一个混杂的政权。从基督的角度来说，教会是他的王国，他有 supreme power。 OK， 这个我们上一次有讲。但是就会员来说也可以说是民主制度，因为在第七条讲说主基督给了蒙他呼召的人自由和权力选择圣灵所装备的人来管理他们。这句话其实也是很有意思，他们选择不是选择任何人，就是圣灵装备的人，但是也不是直接就是圣灵装备的人就说我是圣灵装备，然后我来管理你们，是经过这些被召聚起来的会员们成员们按照他们的自由 liberty 和 power 权力来管理他们。所以好像是上一次宜兴有问到说那会员有没有什么权力，这份文件会讲到，但是我会引用那个 Cambridge Platform， 他们会讲得更清楚，会员有会员的权力，官员有官员的权力。而在公理会制度，至少正统公理会制度里面的理解，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两个权力是不一样的，而都是基督所赐予的。基督有赐予官员权力，基督有赐予会员权力。在有一些长老会的理解之中，教会的权力在个别教会中运作的时候是同一个权力，可是是由下然后委托给上，也就是说是由会员委任官员们执行的权力。但是我觉得比较符合圣经的理解，也是公理会的理解，就是官员有官员权力，会员有会员权力。也就是说他在某些程度的确是民主制度， OK， 是由会员有权力有自由可以选择出由圣灵所装备的人来做他们的官员，来管理他们，为了教会的好处治理这个教会。但是官员们的权力其实不是从会员赋予或交托给他们的，你们听懂我的意思了吗？所以除了就基督来说，这是他的王国，是一个 monarchy， 是一个 monarchy， 是一个他有这个王，如果是王的话就是至高的权力 supreme power。 就会员来说，你可以说是这个叫做 power of privilege， 他们有这个特权，这是一个用词，是民主制度。因为他们在，当然他们不只是可以选举，我们之后还可以提到说他们在教会的惩戒逐他们之间的成员，将他们之间的成员逐出他们的行列，是会员也必须参与的，他们必须要实行这个权利。就官员来说只是有点像是贵族制度，这叫 power of the office， 他们职位的 power。 OK， 因为他们的确是有 hierarchy 或者有 authority， 在某些程度在权柄，他们是有其权柄要来治理，为了这个教会的好处要来牧养治理会员。 OK， 所以按照公理会的，按照先贤们的理解，就是说这个教会的治理是 mixed， 不是纯粹是王权，不是纯粹是民主制度，也不是纯粹是贵族制度。Okay. 好，那父将教会的权力，这个是我们上次提到至高的 supremely 交给谁？交托给那中保神人耶稣基督。OK， 他道成肉身的儿子耶稣基督，基督是教会的王和教会的首。OK， 而又次要、首要和 supremely 是赐给基督，但是次要或者服事性的 ministerial 赐予教会，也就是说，教会的权柄这个就是间接的、次要的，是因先赐给基督，然后基督再赐给教会。所以教会不管领受了什么权柄，这些都是不是自己的权柄。OK， 是执行基督的旨意，他的权柄由教会之中执行。OK， 而次要或者这个托付给教会的权柄或权力，你们的教材权力那个利益的利应该是力量的力，那个是一个错字要改掉。这种次要或服事性的权力又可分为特殊性的以及普通或普遍性的。特殊性的 extraordinary 的权力和 power 是什么？我们通常讲到特殊性的，通常是说，关于教会中的这个 extraordinary 职分或者什么，这都是关乎跟救赎历史有关系的。我们在讲《使徒行传》也有讲到，初代教会有先知、有使徒、有传福音的，这个在教会中，现在教会中都已经没有。OK， 所以这个是特殊性的，其实意思就是说是在救赎的历史之中有他们的服事是有时间性的。OK， extraordinary 不是常态性的。那 ordinary 的这个教会的权利则是赐给教会，这个教会就是会在地上一直到基督再来，教会就有这个权利，为了设立教会，为了执行教会，为了执行教会的管理等等等等。OK， 为了造就圣徒，为了要 worship and edification， 之前所讲到教会两个最大功用就是要敬拜和造就圣徒。OK， 那这个权利，普通的权利，也就是说从初代教会，其实普通权利应该是说从有教会开始，基督就赋予教会，不管是旧约和新约的教会。但是在福音时代，我们这样讲好了，在新约时代，这个教会的权利，普通的权利，就是一般性治理教会的权利，又分为我们刚刚所提到 power of office， 就是赋予官员的权利和赋予 members power privilege， 有这个特权的权利，是两种不同的权利，但是都是基督赋予的。Cambridge Platform 特别又分给会员的权利其实是直接给予会员的，也就是说你是会员你就领受了这个权利，你可以按照自由，你就每一个人是教会的会员，选出治理这个教会的那个 officers 官员，之后我们会提到他们必须施展这个权利来判断，与教会一同判断是不是要将人施行惩戒赶出教会等等。他们可是公理会的先贤们特别再有提到的，就是很有趣的，会员的权利是直接赋予每一个会员的，所以你是在教会中，你是在一个独立会堂里面的会员，你就有这个权利。但是官员的权利并不是给直接给某一个人的，他们很小心，他们说那个官员的权利是什么，是给那个职分的，给那个 office，不是直接给 officer 官员之所以有这个权利，是因为他们有这个职分，一旦他们没有这个职分，这个人就没有这个权利。你听得出来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区分。尤其我觉得在华人教会里面时常容易把职分和这个人混在一起，是这个人有权柄，他是牧师就要听他的，那你到底是因为他是有这个职分还是因为他是谁？那先贤们有在 Cambridge Platform 那个那份文件里面有再详细的区分。 OK， 好，关于第七条，所以第七条我在这边更详细解释的就是按照Cambridge Platform 这个文件有一些更详细的解释。我会建议Cambridge Platform 这个文件其实很有趣，也就是说制定文件的神学之正统不见得确保这个文件之后会被神学正统的人所使用。这当然就是我只是提到，因为我自己觉得很有趣。 Cambridge Platform 这个文件后来成为Universal Unitarian Church 的有些 Universal Unitarian 就是一神，他们否认三位一体的异端的那个所谓的教会也会使用 Cambridge Platform 来作为他们教会治理的一个 document， 但中间他们有改掉什么那个就不知道。那么我们知道西敏信仰告白后来也被我们会认为是已经偏离正道的很自由派的所谓长老会教会在美国也使用，但是他们也修改掉其中很多的东西。 So anyways， 好，关于第七条大家有什么问题？第七条其实主要的就是说按照基督的心意所召聚的每一个独立的会堂，各个教会，这个会堂如果是完整的话，是要有官员和会员。OK， 然后这个会员的产生是由主所这些招聚的人，按照自由和权力选出来由圣灵所装备的人来管理他们，在主里服侍他们。所以官员们的权柄的服是服侍的 ministerial， 管理也是服侍，是为了再回到上一次我们讨论，是为了敬拜和造就。好，如果第七条没有问题，我们就看第八条。这些教会的成员都是蒙召的圣徒。Saints by calling， 明显的或 visibly 可见的，显示和证明他们顺服基督的呼召。这个显示和证明是在他们的信仰宣告 profession of faith 和他们的行为之中表明。你不能只说我信耶稣，就是可见的，可以看得出来的。我不只宣告，而且我的行为是符合这个宣告。他们这些人是顺服基督的呼召。借着下面这个很难翻译，借着上帝大能在他们心中所成就，由自我宣称或其他方式所显明的信仰告白。 OK， 自己宣称我的信仰告白或其他方式所显明的信仰告白，也许是行为，他们就越加的彼此认识，彼此互相认识，或者彼此的 knowledge 都承认，对，我们就是蒙召的圣徒，就同意，有一个彼此的同意，按照基督的任命，按照基督的委托，按照基督的命令，一同行走。一同行走什么？这是 walk， 这是英文很时常用的一个用词，在圣经里面会出现。You walk， 就等于是你活着，活着这个生命，或者要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一同行走天路。OK， 他们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宣告服从福音的规范。福音有没有规范？按照先前的理解，福音不只是好消息哦，你 福音有其规范，福音是完整的，不只有 promise， 有 law， 有 demand， 不只是有应许，也有律法，也有要求，甚至有 threatening， 有警告，这都是福音。这都是福音，都是好消息，对圣徒来说。Okay. 按照福音的规范，将自己交托给主，然后很重要，也交托彼此。So, 我们先看，这样子的，按照先贤们的理解，他在这边讲的这个教会是有形还无形的教会 ,visible or invisible church。我们之前在西敏先和吧25章已经讨论过。你觉得在这边所讲的是这样子的人所组成的这个教会，用西敏先贤们的那个 category 是有形还无形的教会？ 有形的教会， 是的，是有形的教会，对，就是外眼可见，按照你自己的信仰宣告，西敏宣告125.2，而且我们会说，这个是我们按照judgment of charity 宽容的判断，你这样宣告，然后按照你的行为是符合你这个宣告，因为你就是这教会的一员。这样子的教会是有形的教会，无形的教会则是由什么选民，真正拣选得到永生的那些人组成，那些并不是我们可以按照纯粹第三者，按照我们可以知道的，应该是这么说，可以确切知道的。所以这是有形的教会，这边特别提到说，这样子的人是在这个教会的处境之下，将自己托付于主，也托付于彼此。其实先贤们在这里已经开始在定义何为基督徒。基督徒不是一个自由体，不是一个按照我的想法，我用我的方式，我有时间的时候再与人跟这个人团契，然后我跟这个人交流一下。No， 你是在教会的处境之中，交托于主，以交托于彼此，或者用现在神学院，我们与上连结，然后也有平行的连结。OK。OK， 第八条大家有问题吗？没有，没有。所以第八条是在解释说，这样的这些圣徒，不管是官员和会员，最基本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一个教会到底是由什么样的人所组成的。第九条，那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看第九条。基督所任命的官员 ，Okay, officers appointed by Christ， 这些官员是如何产生呢？是由，这句话才是很难翻译。OK， 先说这怎么产生，是由教会的选择与分别出来，教会 chosen and set apart by the church。是由教会选出来，然后分别出来，以产生教会中的官员。OK， 那这样的教会是什么？它是说，是由如此蒙召，如此蒙召。上一两节提到怎么样蒙召，如此蒙召聚集，为了要施行规范 ordinances， 规范特别是提到圣礼。OK， 为了要施行圣礼以及执行他基督委托或呼召他们所执行的权利和职责，基督有托付给他们权利，一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样子的教会由这样子的教会选择和分别出来，而这些官员由这样子的教会选择分别出来的官员是牧师、教师、长老和执事。没有先知，没有使徒，没有 evangelist 传福音的，这很有趣，就是台湾的教会或中国教会喜欢说传道，那我们当然说传道可能就是一个实习的牧者，或者说还没有 已经有可以传道资格但是没有一个正式教会呼召的。但是这边所讲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的那边的讲的传道的传福音的，应该是讲初代教会像腓力那样子的，是特殊的职分，在现今常态教会之中，初代教会正典形成之后就已经不再存在的。OK， 所以先贤们的理解说，这些由教会所选出来的官员们是常态的服侍教会，直到基督再来的是牧师、教师、长老和执事。而在先贤们的理解之中，牧师、教师、长老都是长老，但是在这边我们会觉得说，有的时候你会，我们等一下再讲好了。Okay. So 官员们不是在一个独立教会之上的一群人或某一个人指派。或者操作推举，是由这个教会圣徒们所有的人，如果你是在这个教会里面，你就有这个权利，有权利你就有职责责任，选出来，然后 set apart， 将他们分别出来为这个教会的官员。所以教会官员的产生是如此产生的。 OK， 而这些官员是教师、牧师、长老和执事。教师和牧师是所谓的教会的 teaching elders， 教导长老。这个用词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有听过。所以牧师和教师都是长老，都有长老的职分。在长老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提摩太前书三章那边有讲到说，长老要有能力能够教导。OK。Pastor， 牧师 ，OK， 牧师和教师，那牧师和教师有什么差别呢？Cambridge 的那个 platform， 他说牧师是宣讲上帝的话语，主要是宣讲上帝的话语；教师则是教导，可能在教义上面特别有这样子的恩赐 ，OK。但是他们特别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在 Cambridge Platform 那份文件里面提到说，这个教师如果他是呼召作为这个教会的教师，是这个教会的教师，不是由教会之外的任何机构呼召他做教师，非常重要。所以你听得出来，先贤们非常在意一个教会，就是基督在地上这种施行他旨意，他的王国如何存在地上的方式，不是基督教机构，不是神学院，这些都有其功用，但是这些功用都是附属的或附加的，这些都不是教会。或者你有个很大的宣教机构，那些都不是教会，校园团契不是教会。如果你是教师，是由某一个教会所呼召或所选出来的、分别出来的教师，也就是说，神学院不能够呼召教师，神学院不能够按牧师，神学院本身就没有那个资格，因为教师和牧师都是他的定义，就是由某一个教会所呼召的。我特别提到这个，因为我想我们中间都有人见到这种很奇怪的状况。就是没有某一个教会呼召，但是有某一个神学院就可以呼召来案例某一个人做牧师，然后目的是让他可以到神学院受教。先贤们提到，可是如果，当然了，如果在 Cambridge Platform 那份文件里面说，如果一个教会呼召一个人做教师，这个教师甚至是牧师当然可以到学校里面去受教，但是他的呼召、他的选择、他的案例分别出来，不是由神学院或者由区会或者由任何其他的组织呼召和案例的，很重要很重要的分别。 OK， 那 Cambridge Platform 也提到说，治理长老Ruling Elders 他们到底是做的是什么。如果 Teaching Elder 就是教导长老，是教师和牧师的话， 那治理长老做什么？我必须也承认，我自己以前觉得，哦，治理长老是不是比较像我们比较熟悉的长老？他们是会开会，会决定一些教会比较重要的事情，譬如说要不要建堂，譬如说要不要扩建，要不要装冷气等等，这样子治理长老。No， 治理长老不是这么做。如果你是长老，那你不是 teaching elder， 不是教导长老的话，你治理长老，你还是治理属灵的事物，是和教导长老一起治理属灵上面的事物，探访，劝诫，关怀，甚至你也可以，譬如说，教主日学等等。治理长老不做的事情，唯一就是在讲台讲道和施行圣餐 ，minister of the word and sacraments。他们不做这个事，但是他们治理的是教会上属灵上面的事物。所以，我们中间的人要开始学习，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刚开始，我们的人很少，我们就是能做的，我们就大家尽量做。但是理想之中，教会中的，譬如说管理财务、收奉献等等等等，这些应该是由执事来做的。长老们是关心属灵上面的事物，甚至治理长老也是如此。OK， so 这个是我们要开始思想的。如果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求神赐给新福教会兴起这样子的人，在新福教会各尽其职，让长老做长老的事，让执事做执事的事，然后让姐妹们在教会中也发挥上帝托付给他们的权利和职责等等等等，这些我们都要真的需要祷告这些。 OK， 所以经文中当然你可以除了刚提到的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可以参考罗马书十二章七到八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八节，下次的查经班就是这段经文，彼得前书四章十到十一节等等。好，关于第九条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宜兴的视讯有问题对不对？看不到。 OK， 没有问题。好，第十条，教会是为了什么聚集而聚会？是为了敬拜上帝。 OK， 因此是 visible and public， 可见的与公开的。这个之前我们也教导过，尤其是主日的 public worship， 在主日的公开聚集聚会，这个 public worship， 这个公众聚会，不只是我们聚在一起就变成好像是一群群众一起聚会。 public worship 也有其公开性，英文比较能够表达这个意思。 public 公开性就是不只是我们有一群人在一起，是公众的，也是让其他人可以看得到的。 right，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跟为什么我们维持在新福聚会的时候，之前我们要线上聚会，我们仍然是使用 Zoom，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加入，你们不是只是看着讲到的人或司会在一个荧幕上面，然后所有的人都就是只是看 YouTube。除了有某种维持某种程度的互动性，对你们自己来说也非常重要。你们其实是要让人家看到，是的，我们的家是在参与这公众敬拜。OK， 所以他们的集会是按照他们的自由和可见的时机或者 opportunity。就是这样子的集会，就是教会或者所谓的公众聚会。我比较好奇的是，我还不太懂为什么他们把这一条是列在第十条，这个强调，我想应该是关于说一个教会，一个完整的教会 选出官员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能够按照基督的旨意和他的任命和他的 ordinances 和他的规范，就是施行圣礼，举行这样子的聚会，公众和可见的聚会。一定要有官员，一定要有牧师，一定要有教师等等。OK， 如果没有问题，我们看十一条。基督呼召任何受到圣灵装备和恩赐的，这之前讲到，你选出来的是受圣灵装备和恩赐的人，在教会中担任牧师、教师和长老的职务。指定这人的方法，我们怎么指定这样子的人？他透过教会本身的公众选举，原来是 common suffrage， 公众的选举，并且借着选举，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刚上面提到的是选举和分别出来嘛？透过这选举是公众的选举 ，common 就是每一个会员都要参与的选举，并借着禁食和祷告庄严的将他们分别出来。OK， 而如果该教会有任何之前所成立的长老团，就是说如果这个教会已经有长老团，则由他们来按手。这个按手的仪式，等一下我们会再讲，或者我们这边讲到按牧好了，由他们按手，按手祷告。至于执事也是同样是由选举出来，并且透过祷告，你注意他没有讲到禁食，因为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那边没有提到禁食，并且通过祷告同样的按手里将它分别出来。 OK， 所以教会中的这些官员所产生的方式是由公众 common suffrage， 就是会员的投票所选出来的教会牧师、长老和执事。我觉得在这里这个选举的方式不是只有公理会才用这种方式啊，很多长老会也是用这种方式。虽然我等一下会提到，就是说虽然在那个西敏的那个教会跟这个有点像，跟这个很类似的文件，西敏的长老会的先贤们制定出来的长老会教会制度、教会治理，则没有提到选举。他们只说由人民推举出来 ，nominate 人民提名出来，推荐到区会里面。但是在实际的运作之中，譬如说美国的 PCA， 美洲长老会，就是Daniel 他们的那个长老会，他们的那个教会治理册子里面就是讲说，这个是由也是由教会的人选举出来的。OK， 选举出来之后，当然就是说那个审核或什么可能是在区会的 level 来审核，这个跟我们是不一样。我在这边只是提到，就是说选举这个概念，我会认为说就是如果说你已经认定，就是说教会已经赋予，不管你是公理会和长老会，赋予会员们权力要选举出或者呼召他们的官员，那你下一个遇到的问题就是怎么呼召，就透过某一个人指定吗？或者某一些人指定吗？或者某一些人经过操作指定吗？有趣的是，不论公理会和长老会，都会认定都是由透过会员们选举出来。OK， 但是你下一个就会问，那这个是经文中有哪里有讲是这样选举出来？因为我们在使徒行传。在新约里面，在保罗书信里面，大部分是你要指派，你要他跟提摩太、提多说，你们要在教会中设立这些长老，立定这些长老。So， 为什么先贤们会这样子讲？首先，可能认知就是这种指派是初代教会，在教会初代教会在建立的时候，是透过使徒的任命们。但是你可以想象之后的教会，在使徒之后教会不见得都有这样子可以指派的人，有指派的人，有这种权柄可以指派的人。为什么？可能宣教到哪个地方职堂，或者在 I don't know， 就是如果你一定要说一定有某一些人指派的话，你可能难免就会落入罗马天主教的那个概念，都要追溯到彼得 apostolic succession， 就是使徒继承这个概念。但是很明显的，我们不会接受这个概念。 听懂我的意思了吗？所以你要产生的话，我们就会认为说，对，的确没错，在当时的初代教会，保罗、巴拿巴，然后保罗继续命令提摩太和提多，他们要案例，他们要选出来，要选出长老。但是在一般的教会里面，不见得都有这样子的条件，谁来指派？因此，按照合理和必要的推论。由会员委员选出来的话，那么就应该是由选举来选出来。那在经文之中，我个人认为，其实使徒行传第一章那个他们在选出马太做代替犹大做12个替补那个名额，其中给了我们一个潜力，就是连使徒这个职分都会由所谓当时的圣徒们，或者你要说会员们，他们先推举出来，选出来两个人，然后再抽签，那个叫什么啊？忘记，就是职签，由圣灵选出来，由基督的灵，或者由主你自己选出来，他们祷告。另外一个例子，当然就是这样的官员选出来，当然就是那个《使徒行传》第六章。你们中间，你们自己选出一个有圣灵充满的人，他们来负责饭食的事情。我们应该要专心的传道和祷告。对，好。但是重要的是，对我们来说，我们比较要注意的是，这些产生方式是由会员的选举们或推举们。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就是会员要参与来推选出来圣灵所装备的人、okay。 然后并且借着禁食和祷告庄严的分别出来，然后如果有之前所成立的长老团，则由长老团们按手。这个跟之前好像是宜兴有提到，那关于职堂怎么办，在这节里面你其实可以看得出来，有之前成立了长老团，如果没有的话，则由弟兄们按手也可以。但是在 Cambridge Platform 里面讲得更清楚，这些人的哦，在第12条吧，12条会讲。Okay， 我们先看这好了。在这边我们还有另外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选举和案例是不一样的。我们通常比较注重的是你什么时候按牧，但是先贤们注重的是选举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一个人之所以成为官员，不是因为他受到案例，如果他没有经过选举这个，之后会提到，他们会提到，如果没有经过选举这个程序，然后有人就说我来案例你或什么，那个是不成立的。他不是牧师，他不是这个教会的官员。OK， 而禁食和祷告庄严的分别出来，则是我觉得我们是透过这个来确认，我们自己在心中确认这个人的确是圣灵所装备的。我们继续看第十二条好了，会关于这个更详细的解释。所以我们有几个概念，就是上帝有呼召人，在他的一群人在教会中成为教会，而上帝在这群人之中也有呼召，不只是呼召人做教会的会员，也有呼召人做教会的官员。所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官员是基督呼召出来的 ，OK， 不是自己说我就是的，是基督呼召出来的，而这个呼召的本质，你如何在教会之确定这个呼召，他们说 essence of the calling 第12条，而对牧师教师和长老职位的呼召，其本质在于什么？我们可能会说哦，他有受到案例，不，这呼召之所以成立，或者 essence 它有真正的内容，该这么讲，是教会的选举以及这个人接受选举的结果。他接受这个呼召，这个呼召是选举的结果， OK， 又通过禁食祷告而分别出来，有通过禁食和祷告分别出来。 如此被选出来的人，尽管没有按手分别出来，也就是尽管没有人给他按牧，我们这样讲好，他们仍然是基督耶稣，耶稣基督正式设立的 rightly constituted 的传道人，我这边翻译成传道人 ministers 牧者 of Jesus Christ。 听懂我的意思吗？听懂先贤们的意思吗？然后是按照以基督的名义和权柄执行委任他们的事工，也就是透过选举，然后祷告和禁食分别选举出来，然后祷告和禁食分别出来，透过这个就算没有所谓的有人来按手按牧，他们就是牧者，他们就是官员。对执事的呼召也包括同样的选举和接受，以及通过祷告分别出来。其实这是很重要，在当时的背景里面，为什么他们会特别这么在意这一点？因为在当时，英国会有一批人说，只有我说的才算，这群人才能够，只有我任派的，只有主教或者某一些人任派的，这个才算是牧者，我说了才算。先贤们，他们认为这是不符合圣经的。Okay. 在初代教会之后，一个教会要呼召自己的牧者，这个是透过有制度、有次序的，是透过选举、透过禁食祷告，将他们分别出来，不是某个人或某一些人说了就算，或说了就不算。Okay. 所以、我们下一个问题可能会说，这个祷告和在选举和案例之前需要有一段时间 first tried and proved， 试炼和印证。Okay. 所以不管你在选举之后和正式的案例或者什么，就是这个教会让他正式的实行之前还是之后，我觉得应该都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看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是有圣灵的装备，有基督的呼召在他身上。不要啊，保罗跟提摩太提醒说，不要太快的给人按手。OK， 这个今天就这样子。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或者跟之前的理解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选举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在圣经里面除了使徒行传第六章还有没有其他更明显的例子？ 第六章和第一章吧。对，这个我就是、 这个、例子。 对，我自己能够想得到是这个。那先贤们也没有，就是说关于选举，你看哪里他们是特别选出来，他们也没有特别引用哪一段经文，但是我想这个就是认知，这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如果说教会需要呼召他们的官员，那么我们又不愿意承认说像罗马天主教或者说英国国教这样子，就是有某一些人特别只有他们能够指派的话，那你就必须想说那要如何产生这个官员。对，所以我觉得使徒行传一章和六章，如果你要直接有一些经文的话，那两边还是蛮重要的。如果使徒的那个名额都是要透过推举或举，那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中间要推出一个人来，那么我觉得其实是蛮重要的先例，那更不用说那个执事的那个部分也是。So 不只 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 当初我是神学院，还有内地会，还有东门长老会，还有我自己的母会七贤路礼拜堂，各派长老跟牧师，还有华城神学院的院长。那我现在该怎么样深化，或者说让神对我的呼召可以实质一点？因为刚刚的原则很显然，这样的一个案例是很草，比较是粗糙的，是吗？ 我可能会这么说吧，我会说，我们中间每个人都受洗 ，right？我们中间每个人受洗，就是那时候给我们受洗的人，不见得是，譬如说按照新敏信仰告白所说可以执行那个 sacraments 的人 ，minister of the word and sacraments。但是我们也不会说你的受洗是无效，你需要重新受洗。我们甚至中间有人是被所谓的女传道实习的，我们之前有稍微讨论过。我会说，就是当时你的处境之下，他们如果按照他们的认定，规规矩矩的，不管是给你按摩，或者说给你施洗或者什么，我们会说，也许这是 improper， 按照我们的理解 ，right， 这是 improper 的。但是我不会那么快的就说这是没有效用。但是你还是必须，譬如说在台湾的改革运动长老会，也有这种 improper 的很多，其实牧师都是，我会这么认为，就是如果你自己去看他们的信仰标准，或者看着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有牧师被案例，可是没有教会呼召他们，从来没有实行，可是他们也是被称为牧师。So， 我会说他们在什么处境之下，他们这个，他们到底是或不是牧师？我会说你是不是真的有在牧养一群人 ，right？ Yeah， 但是我也不会，我会说这是 improperly done， 但是我不会全然的反，就是说这个是不是，你懂我的意思？对，还有今天其实我们也应该看到，就是说如果这个是要选出这些官员们来的话，除非你就是相信有某一些人他们有权利可以指派，那么你真的必须认真的看待教会的选举，要禁食，要祷告，然后认真的，不是在操作，不是只是一个 rubber stamp， 你懂我意思？这个选举，因为如果每一个会员我们都认定从基督直接领受 power of privilege， 这个 privilege 这个特权包括你要选出来掌管你们的，掌管这个教会的牧者和官员。那其实这也就表示说，教会总是要不断的忠心的在教导关于这方面的事。因为一个教会不一定这个牧者会一直留在，你需要，而且你需要不断的兴起长老们，不断兴起执事们，然后你们需要，我们需要，教会的人需要选举出自己的长老和执事们。有其他人有问题吗？吴大哥，你们那边 OK 吗？ 你第二页讲义那边有提到 PCA， 你是不是讲义是不是打成 PCG， 还是我搞混？ 第二页讲义哪里呀、啊？ 中间那一段，呼召跟案例，有一段在讲 PCA 的东西。 哦，比较参考 PCG， 这个我不太懂，所以你的意思是？ No, PCG 是你看那个教会的，不是教材的第一页，那上面有参考文件。 哦， 这份文件是 Westminster Presbyterian Church Government， 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就是西敏会议的长某一些长老会的先贤们所致力出来的，跟这份文件比这份文件更详细，比较像 Cambridge Platform 那样子的，比较详细的列出。长老会的教会治理 Church Government， 所以是 PCG， 所以我刚刚有提到说按照那份文件来讲说他们那里的呼召和案例，或者你怎么产生这些官员，他们用的字眼是由人民提名 nominated by the people or some other way， 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推荐给区会，然后再由区会认可或 exam 或者怎么样，对，但是没有直接我要提，所以1640年代的时候，西敏的长老会的先贤们他们没有提到选举这个概念，没有 election， 但是他们说人民提名，怎么提名？人民推举。但是美国PCA 或者美洲啦，那个中文正式的名字是美洲长老会教会的 Book of Church Order， 有很详细的列出是由这个教会的人民选举出来，教会的会员选举出来，长老会。那个我之前应该有分给大家，有2007年应该是成都的秋雨教会翻译了当年那一份的美国 PCA 的长老会的美洲长老会的教会治理手册，里面有提到，那是十几年前的，应该跟现在差别没有太多，至少关于选举。所以就是说按照美洲长老会，其他也应该是有，就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个概念，就是呼召是由一个堂会所产生的，呼召自己的牧者，这个概念不管是公理会和长老会的都有这个概念。那有一些长老会特别会提到选举，由人民选举出来。我们以前的长老会也有选举，还有其他人吗？ 再讲一次，那个治理长老他不做事，他然后讲道，就是他的 职分是什么？所以他这个治理长老，我们通常会认为，对，治理长老通常 ruling elder 通常不讲道，他不能够实行圣餐，他不是 minister of the word and sacraments， 那他做的是什么？我们通常听到治理长老，以前我也会认为，哦，他是不是就是治理教会的事务， you know， 就是开长老会的时候他们可以决定比较大的事，那比较大的事通常就是款项比较大的事嘛，由他们先决定以后，然后可能再告诉会众或再告诉长执会。其实不是，长老们首要的不管他们治理是治理教会的属灵事务，那你可以想象在一个教会里面的属灵事务关于需要做的有什么，有很多 right， 关怀、探访、督责、劝勉、了解弟兄姐妹的属灵状态，欢迎新的人到加入到教会里面，教导他关于在这个教会里面这教会的规矩是什么，我们对你的期待是什么，领圣餐的规则是什么，领圣餐的意义是什么，一个孩子们教导父母们孩子们应该要受洗，什么情况之下应该要等等，这些都是一个治理长老应该要做的，为教会祷告，为弟兄姐妹祷告，为教导长老们祷告 ，OK， 他是和教导长老一同治理，一同治理教会的属灵事务，所以 focus 是在属灵事务，而其实不是在教会的物质上面，我们就这样讲，说管钱啊，或者管饭局这一类的事。 那个教会的治理长老有可以有几个，还是说是因为教会里会有一个牧者嘛，然后几个长老嘛？是。 Yeah, 像这个就是圣经中没有地方有写，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就是我们要怎么决定一个教会有几个，你找不到哪一些经文有讲哪个。但是按照譬如说我们之前有提到新民信仰告白 1.6 的那个 hermeneutic principle, 我们需要使用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常识和智慧，然后按照圣经中的启示和做出合理和必要的判断。So, 我会说这里如果说你的教会有50个人好了，我不认为这个教会应该有20个长老。你懂我的意思吗？ So, 我会觉得应该是弟兄姐妹应该要分辨说我们现在的教会的事工，我们需要有多少人做这样子，就是需要有多少人做这样的事。Right?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原则应该是要多数的，不应该是只有一个人。So, 这就是新福教会，你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往这个要兴起弟兄们来做长老，而且最好是能够是单数 ，right？ 我现在理解是因为有的时候不见得每个长老的意见都一样，那个时候你圣经说有要投票吗？不见得，但是按照我们尝试的话，好，我们用投票的方式，那投票方式为了要避免僵持不下，你可能会单数的会比较好。你懂我的意思，所以这个就是按照我们的尝试，然后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按照上帝赐给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的知识心意，然后做这些决定。对，以琳姐 OK 吗？有没有问题？ 我只是想问说有关于提名或呼召谁出来当那个就是不管是长老或牧师这件事情是会员可以决定的吗？ 会员选举，我觉得以琳姐你的意思 选举前还是要提名嘛？ 对对对， 先要确定是谁，对 对， 才能进到下一步选举。 Yeah, 所以我会觉得提名应该是谁都可以提名啊，我还没有想到这细节，但是那个提名不是重点 ，right？ 你需要经过祷告和禁食，最重要的是你需要经过选举，就是不论谁提名出来，都要经过选举。Right？ 那这当然中间我们每一个教会在不同处境之下，你要思想说如何要合理的、按部就班的。不乱七八糟来做这件事情，因为一个教会可以说我有选举，但是如果譬如说有人会认为啊，你们提出来那几个人也不是经过，反正你们就提出那几个人，我就选或不选其实都差不多，这个也是有可能。那谁提名出来，你会说反正我也不认识那个人，反正你讲出来，只要我也不想让人家觉得说我总是唱反调，所以我觉得投 yes 也有这种可能都有，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之上，每个教会都要思想说我们是怎么样提名出来，是不是可以由长老们提名，或者会员们可以提名，那会员们提名出来一直到选举之间，我们有什么机制，就是可以不是乱七八糟的，我只是想要做这个做那个，什么样的人是真的是按照我们的分辨是真的是有圣灵所装备，他不只有内在的呼召，然后我们也有外在的呼召他，然后透过选举等等。 I don't yeah 我会觉得一个教会还是需要有一些最基本的资格，就是在一般的情况之下，你可能就是说是在一个就牧者来讲好了，是在一个神学院毕业，一个 OK 的神学院，不是乱七八糟神学院，就是有一个最基本的，他有符合这样子的条件的人，到某些条件，然后你可以提名他出来。还有其他吗？其他问题？ 我再提一下哈，刚刚那个雨林姐妹就是提到的，就是因为要选举，那选举一定要有提名的人选嘛。 嗯。 那这个提名到底是谁提名？比如说现在是刚要建立会员制度，或者是刚要成立教会，那第一次的提名是该有怎么样的程序呢？ 我们有我们的例子嘛，就是我刚刚讲说每个教会都必须要思想，我们是从完全没有正式的制度然后开始慢慢建立，那我们是怎么做，我们怎么产生上上个礼拜提名这些人选？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我们是在一月份的开的那个会上面说，我们想要提名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然后经过大家投票，一月的时候，秀燕姐你还记得吗？你有参加那个会议？ 所以是，比如说是先有教会的是常态性的会议所提名产生出来的。 那我只是说这是我们，因为我们是从零开始，我只是说利用我们的例子，然后到我们正式的再提出，譬如说提出高阿丹做牧者，博瑞做长老，吴大哥做执事，这个中间有一段时间 right？ 那我们最后再提出这个名单的时候，是经过，我觉得就是经过这个中间有好几个月我们继续的观察祷告等等，然后最终那个提名的名单是我们核心小组之后，我们的核心小组提名给大家的，然后再由大家两个礼拜之前投票 right？ 这个是我们产生的方式，但是不见得每个教会都是用这种方式，所以这个细节也就是说圣经上没有讲，每一个教会你都必须要思想你们要怎么样合理的提名出来，然后大家你经过祷告，经过禁食，经过选举，你自己每一个人都投票，这个是圣灵所装备的。 OK， 也就是说我刚刚也有稍微有提到，你在这个过程之中有很多的操作空间Right， 你可以有选举，但是那个选举是不是有它真正的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选举，就这么说好了。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就是这份是我们的信仰的一个基准准则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认真看待选举这件事，不是操作的，不是Yeah. 还有人有想法吗？问题？之后我们还会提到，就是说这个一个脉络下来，你们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先贤们非常在乎他们要避免，就是当时在英国教会里面会遇到的问题，就是由外面指派不管是长老还是牧者空降到一个教会的这种问题。那我觉得我们自己也经历过，在台湾的教会里面其实很多这种状况，一个你可以看这个一路脉络下来，不管是 ruling elder 还是 teaching elder， 他们要做的是什么？他们是要按照基督的任命和按照基督的规范 ordinances 来治理这个教会，来 做这个教会的 worship， 还有造就这个教会。那么他的这些工作的对象，他服侍的对象是谁？必须是这个教会的会员们，而这些会员们也必须是甘心乐意的顺服在他们的权柄之下。也就是说，你不能有那种从外面差派来长老，我每个月来给你开会一次，然后再决定这个教会中的事务，很重要。不是有所谓的母堂差派到其他的地方，然后平常这些长老们完全不参与这个教会的事务。所以为什么譬如说美国 PCA 他们教会的职堂的策略是，如果你去职堂的话，他不只是让你分人出去，他是直接派长老住在那里，住在那个职堂的堂会里面，他就搬过去，然后他就是在那里敬拜，他就在那里牧养那边的弟兄姐妹。那台湾有很奇怪的状况，就是差派出去的那些职堂就好像只是你只是在做一些工哦，你负责这个星期天的礼拜，可是这教会中的一些决定 no， 有母堂，然后每个月每两个月跟你开会一次，然后我们来决定这边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可是完全几乎不知道这边的事物。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你长老你就是牧养，你牧师你就是牧养某一群弟兄姐妹。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是由这群弟兄姐妹施展基督所赐给他们的权利，选出不管你是透过什么方法，透过什么过程，合理的选出治理这个教会的官员们。也就是说，譬如说我们也会遇到一些状况，有譬如说有弟兄姐妹要离开某一个教会，然后那从离开教会会受到一些压力，传道人可能会跟他约谈或什么，我觉得这个都很合理，你必须了解为什么弟兄姐妹要离开，然后到最后会说我们要求你提出一个报告给我们的长老，要说明为了你们自己的好处。可是这些长老根本就不是在牧养这个教会，是在譬如说在某个区会指派给这个教会的长老，平常根本没有牧养这些弟兄姐妹，也没有牧养这个教会里面的人，就是一些很奇怪的状况。然后他们就是开会会决定一些这个教会的事。OK，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这个像长老、教师、牧师，有分高低吗？就是因为之前的教会有一个姐妹曾经有讲说，教会的长老必须要监督牧师，然后再来就是像我们部落啊，我们部落的教会就是长老，教会有两个长老，那牧者是。他们自己每一个礼拜派不同的牧者来这边就是讲道，可是那个牧者并没有名字。 Yeah, yeah. 长老有两个就都名字在那边，这样 这不是一个好的，按照这份文件，就是说至少我们目前到这个为止，这不应该是这样子 right， 应该是教师、牧师和长老们是一起治理这个教会的，各分其职治理教会的属灵事务。那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说，牧师是长老，但是牧师做长老的首位，但是他也只是有一票。比如说，因为他可能有一些属灵上面的，属灵上面的洞见或者什么，大家会比较尊敬他。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仍然是一位长老，是一票。所以有多数长老的用意就是，不只是长老要监督牧者，是长老是因为他们全部都是长老，要彼此能够监督，要有人可以投出，有的时候到投出反对票，要有人能够说不。当其中牧师开始发疯，要有一些 奇奇怪怪的想法的时候，长老们要说 no, 慢下来，你这样子好像也许不应该这么做。对，是有彼此监督，但是有，我知道你，我知道孟怡讲的，有的时候长老变成老板，然后牧者只是雇工，那个是不对的。OK， 今天时间讨论时间比较多，还有其他的吗？吴牧师，你那边还 OK 吗？哦，你那个麦克风关了。 都清楚了解。 对， 很希望能上这个轨道。 Yeah， 好，我。我们要知道说，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我们今天讨论，我们还是有很多问题，很多细节。但是这份文件有30条，基本上给我们一个，我们就认定这是一个 principle， 一个骨干 ，right？ 但是那些细节，这些 principle 要如何在每一个细节，在我们的处境或者以后，譬如说以后要职堂的处境之下，要如何实践？那个，这份文件并没有直接的回答，圣经没有直接回答，所以我们就必须按照。我们的心，我们的智慧，圣灵赐给我们的智慧，然后再来分辨，然后再来做出必要和合理的结论。对，但是我们要避免的就是完全就是没有这些归纳出来的原则，然后就是哦，我想到什么我就制定一个什么。对 ，OK， OK， 好吧，那我们来做结束祷告。天父，感谢你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可以思想这些问题。的确，因为心福现在就是在设立一个教会，我们试着要按照顺序规规矩矩的治理心福的制度。也求你祝福这堂课，这成人主日学这个系列，就是借着检视这份文件，帮助我们理解一些很重要的原则。然后在我们的处境之中，如何实践这些原则？也求你祝福我们每个人今天晚上有好的休息。明天也求你祝福 Daniel 牧师，他明天来讲到施行圣餐，让我们都得益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